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古月。接下来请欣赏法雅的钢琴与乐队交响印象，西班牙花园之夜，弗兰克的钢琴与乐队变奏曲，拉威尔的左手钢琴协奏曲。下面请连续欣赏。

Thank you.

Thank you.